节目时段已经有其他的节目取代。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首相约翰逊宣布收紧防疫措施，鼓励民众在家工作，又下令酒吧和餐厅当地星期四起必须在晚上10点关闭，所有在服务业工作的人，包括酒吧、商店和的士司机，必须佩戴口罩。违反防疫措施的企业将会被处以最高£10,000的罚款，没有佩戴口罩或者是违反六人限聚规定的个人初犯的罚款将会加倍至£200。约翰逊说新措施可能持续六个月，他警告英国的疫情正是处于危险的转捩点，过去14日英格兰地区医院的入院人数以倍数增加，如果病毒传染率仍然不能够降低，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116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85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91美元，卖出1,907.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边个出嚟顶？情歌的创作有个人经历是会入狱的，今次乐队 One Promise 的作品就出卖了主音阿迪的经历，由他曾经失去的一份感情作为主导去创作。作曲 One Promise 填词林若玲，编曲 One Promise 黄少明，监制 Gary To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One Promise 怀念晴朗的雨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撇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 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欧啊，如果要揀一隻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呢，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呢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铲恶毒的确系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号晚上十点十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Leo Leo， 有 Kitty， 有阿 Molly，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appy Tuesday， 系啊，就嚟中秋节咧，我发现咧多咗好多人去街，可能 关中秋节咩事啊？ 已经开始 人放宽咗少少，就涌晒出街。 呢个其一，其二，点解我会话多咗好多人呢？佢哋喺度买嗰啲贺礼啊。因为我见好多嗰啲生果铺啊，因为我呢排都成日去啲生果铺啲啦，跟住我发现生果铺啊或者专系买一啲关于贺礼嘅嘢咧，跟住系多咗好多人，但系唯独是咧平时咧好多人排队买嘅月饼咧，我今年真系睇到少咗， 系啊， 系啊，可能因为就系、是疫情，我唔知系咪因为疫情关系咧，大家都好呢、這个肥胖咗， 系唔系咯？ 所以大家都 大家手紧啊， 几个 生意都唔生意都唔好啦，仲边有钱送嘢俾人啊？ 唔系，但系啲人就选择买生果或者买其他一啲食品会多啲，即系或者可能唔知系咪朱古力我都见多咗， 有啊， 系啊， 所以上次我咪俾咗两盒朱古力你哋咯，因为月饼，因为我见咧，我又系啦。即系都少少心意咁样买啲俾朋友咁样啦，我都第一个首选都唔系月饼，因为我总系觉得月饼咧，每个人都肯定会收到，或者屋企肯定会有几盒噶啦，所以如果送嘅话咧，即系可能水果啊或者其他糖果都有咯。 系有时收得太多食唔晒又好浪费，我都试过往年咧都实有好多朋友会送月饼，今年系少咗好多噶啦。 系啊，系啊，好好笑嗰样嘢就系我阿姨咧，成日一入到嚟屋企就周围抄嘢食噶嘛。跟住佢都以为往年都一定会有月饼嘅，个个都知道一定会好多噶嘛。跟住我阿姨一打开雪柜，冇月饼嘅，啲月饼去晒边啊！今年都冇人送我月饼， 真咩？ 系啊， 你未有、啊？ 你哋收到咩？ 我有啊， 我食咗好耐啦，已经。 我收到三盒啦，已经。 哇， 系啊， 月饼嘅而家我哋暂时直播室里面之王啊， 平时送多，今年咪少咗咯。 跟住我原本都真系有谂过买月饼俾你哋嘅，但我都十五十六，唔系因为佢贵， 系 因为我喺度谂啊，应该可能会好多人买，二嚟就系、是、其实呢个疫情里面大家都真系肥咗好多，咁、大家系咪真系会想食咧？同埋一买你知嘛？好多， 你冇早知我买月饼俾你啦，唔使谂啊 嘛。你早知喺屋企攞盒俾你啦， 唔紧要啦，下个礼拜都仲未到， 仲未到， 系咯，下个礼拜 十月一号先系正日十中秋节。 就系、是、因为咧，我发现咧太多啊！如果你俾人哋俾一盒，又真系好似好多得滞、 啊； 你俾一只，又好似人哋觉得仲系咁少噶， 系啊。 所以我就谂住啊，不如买第二啲啦咁样，所以就拣生果。我见好多人唔知系咪同我哋谂法一样， 系都系嘅，因为我啱啱嗰个。星期日呢又去咗，我有個朋友捐咗啲錢買咗啲月餅同埋買咗啲生果呢、又去派俾一啲獨居嘅公公婆婆嘅，咁、我又去咗幫手，咁我覺得過節呢又都要有少少月餅嘅，咁生果我就嗰日負責去 pack 生果囉，幾百隻橙，我一個人喺度 pack 啲橙，每一袋要入兩個，每一袋入兩個，入咗好多個囉，就個頭都暈，因為呢又衛生㗎嘛，戴咗膠手套呢嗰啲膠袋仔好難開呀，唔同你平時用手指好易開嘛，咁、哇 用好多功夫開咗先入得兩個橙咯。係啊，跟住但係見到啲公公婆婆好開心咧，其實我自己心情都好好嘅。 係啊，值得嘅，因為見到嗰種開心快樂。 佢又做起身烏下烏下，但係見到佢哋咁開心咧，又覺得啊，其實唔瞓覺都唔緊要啦咁咯。係啊，因為我覺得做下慈善係好嘅，中國人始終又好重視一啲中國嘅節日啊嘛。 嗯， 係咯。 我往年都會買一個燈籠咧，或者我一個燈籠可以即係今年玩完，下年再玩咁嘅。咁、今年咧，因為我就已經唔見咗上面個燈籠。 你咪要揾訂嚟收咯。 係啦。唔係，因為嗰啲係嗰啲 吹氣啲，我吹氣嗰啲啊， 係啊係啊 ，cheap 嘅你， 哦好靚個卡通公仔，我以前再三年前咧，就有一隻好細隻手兩隻手掌咁大嘅兔仔，因為有段時間好興嗰啲迷你紙嘅兔仔噶嘛，咁因為以前好大隻嘅，跟住就有段時間好興，咁我就玩咗兩年之後咧，跟住我好記得嗰陣時咧，就喺有冇搞錯嘅時候就送咗俾個聽眾，係啦，咁就我覺得會好似感覺上面就係唔會嘥咗佢，因為其實佢又唔係好殘舊，咁啊又自己玩咗兩年咁樣，咁但係咧 係時候換隻新啦，係咪？ 係啦，所以我就頭先話換咗水泡嗰只啦。咁但係水泡嗰只我而家發現唔見咗，咁所以我今年其實我真係有諗過買嘅，但係又係疫情關係啦，你到時都唔知道仲可唔可以揸住燈籠周街去啦，即係你一定要帶翻朋友 喺度掛喺度咯。 係啦，其二嗰樣嘢就係、是，都係唔好啦，呢個時勢都係慳翻啲錢啦，唔好再使錢。跟住第三嗰样嘢就系啦，学你哋话斋，都系唔好牙位啦、因为其实都已经太多嘢牙住咗个位啦。 你抌又好浪费， 系 咯，所以你要收起留翻出年就真系重有麻烦。 不过另外一样嘢咧，我反而想今日提大家嘅，因为我自己咧就做咗啦，就系咧我约咗我妈食做节饭，我系约啫，即系唔系今日食嘅。咁我就谂住即系同佢喺街度食啦。 出街食定自己煮啊？ 今次我就想出街食啦，系啦，因为平时即系呢一排。都已經即係一係就我上去佢屋企，一係佢上嚟我屋企，咁我就諗啊，做節不如即係食好啲啦，咁我就諗住同佢出去食啦。咁跟住咧，我揀咗間餐廳啦，我就打電話去 book 啦。其實都真係，而家雖然就話仲有啲時間。我食中啊，系、啊，我唔知道 中秋節感覺上好似中秋中啲喎， 唔係因為同阿媽食啦，唔係佢都會食日本嘢嘅，不過費事啦，嗰日又要又都要翻嚟嘅，係啦，我約咗星期三，咁、所以打去咧，我已經話我好多都full啦，咁我如果早食先至有位咯，即係要食六點，一係就食九點幾，咁、所以咧，即係如果聽眾啊，你係即係孝順仔女，即係即將都要同阿媽啊屋企人去做節嘅話咧，要出街食飯就早啲 book 位啦。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丧气的好人， 无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侣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正常，为何还算真？ 许廷铿啱啱听过嘅歌曲名字叫做《恨》。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今个礼拜六日你哋两位做过啲乜嘢呢？ 我咪星期日去咗派嘢俾公公婆婆咯。 除咗呢啲之外咧，少少娱乐都冇啊。 我冇乜娱乐，系有朋友约过我食饭，但我就话大家唔好咁快拥出街啦，太多人啦，大家都帮帮忙，因为而家又再。爆啲確診就無謂啦，咁不過啲朋友就話，即係有兩個朋友約我咯，我就話啊好耐冇見，都想見啦，因為有啲嘢又想傾下，咁我咁不過早啲食啦，我哋唔好堆埋一堆堆人咯。結果我就五點半去咗食晚飯咯，係啦，結咗咧，結果咧就捱到半夜一兩點嘅時候咧就好肚餓啦，因為嗰五點半食先，咁我又晏起身，咁我 skip 咗 lunch 啦，下晝冇食嘢啦，咁我食咗一餐啫嘛，到半夜就幾攰好肚餓啦，但係又距離臨瞓時間好近咯，跟住我咪。怼咗三片饼干顶一顶，跟住咪瞓觉咯咁咯。 系、我就去咗深水埗有一个嘅商场，因为有市集嗰啲啊嘛。 吓， 咁跟住 个个礼拜都去市集去噶。 深水埗得一个商场嘅啫。 唔系长沙湾，长沙湾唔系深水埗。咁跟住之后咧，我想讲咧，入面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通常有啲餐厅可以带小动物去啦。譬如狗展，我记得系有间餐厅可以嘅，我都见过。 我都带过小猪系。 系咪啊？ 就是、上年中秋咯。 系啊，我就想推介俾你嘅 Kitty， 嗰度有一个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大型嘅嗰啲宠物嘅超级市场定物体咁嘅物体啦，好日本 feel 嘅。跟住之后咧，系好多个狗嘅主人真系带埋只狗去嗰度玩啊！ 哦，你系咪讲 D 字头嗰个商场啊？ 系啊， 哎呀，冇啦，佢得嗰两日噶咋，我嗰日都有谂住带小猪去，系啊，佢咧系因为佢每个 weekend 咧都会有个主题嘅，即系个市集嘅主题啦。咁咁啱啱啱过咗嗰个礼拜六日咧，佢就系好似 SPCA 有一个嘅活动，就系佢年年都搞噶啦。咁主角好似系柴犬啊，定系点？咁总之就系去参与嘅人咧，多数就会着住件衫，衫上面咧都会有狗狗嘅图案嘅咁样咯。 系唔系啊？另外噶。 佢嗰間鋪頭嚟嘅應該， 我成間鋪頭嚟。 係啊，跟住我就見到好搞笑。咁、哦、但係好搞笑嗰樣嘢就係成個商場，即係佢除咗唔知呢個鋪頭定點啦，成、個商場佢係會俾啲狗仔同啲主人一齊去行，係 啊， 好平常，因為個個都係咁你睇到嘅。跟住仲要係咧，佢入到去嗰、那個因為我姨咪有好多貓嘅，咁我都去嗰度睇下嗰個鋪頭啦。好搞笑，系嗰啲主人咧会揸住啲零食咧问只狗仔咧，譬如佢叫做 Peter 咁样，系 Peter 要唔要呢个啊？跟住呢只咧，咁啊要唔要呢只嘢嘢嚟食食啊？咁样好搞笑。 当咗只狗好似小朋友咁咯，氹小朋友咁氹咯。 跟住仲要咧，嗰啲如果你超级市场嗰啲，咪会有 B B 车嘅，佢系有好多架 B B 车，但系俾宠物坐嘅 B B 车，佢可以借俾你嘅。 即系佢有一层系有间好大嘅超级市场， 系啊，你哋都可以去睇下。 因為我好耐冇去過嗰個商場啦，係啊， 嗰度都好多手工嘢睇，所以我覺得好似都幾。 嗰度係唔係深水埗嚟嘅咩？ 長沙灣， 長沙灣咩？係我哋係咪諗緊同一個商場咧？ 我阿 Kitty 就肯定係知道係邊個。 英文係 D 字頭嘛， 有一二嘅喎。 哦，系咩？ 系啊， 哦，我谂唔系啦，我谂嗰个系另外一个啦，系咯，我谂嗰个系 西九嗰个， 系系系啊系啊系啊，我唔系嗰个， 上面有个过山车嗰 个，唔系嗰个啊，嗰度仲有商场嘅咩？ 有， 哦， 系啊，近呢排都即系近呢几年都 hit 嘅， 诶，嗰个其实D 字头嗰个算系荔枝角。 我见佢个地址写住长沙湾，因为我睇导航嘅时候，佢写住长沙湾。 系咯，应该属于咩区啊？应该 系荔枝角附近咯。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之后，仲要咧，我就突然间无啦啦听到咧，即系好多狗喺度叫啦，汪汪汪汪咁样啦。突然间无啦啦听到好远处喵。 有一隻貓係啦， 跟住之後竟然有大貓仔出嚟啊！ 你唔驚啲狗去追佢啊？咁多狗！ 原來佢咧就點樣咧？佢就孭住咗個普通可以背囊嘅物體， 但係透明嘅。 唔係我都以為係有段時間好 hit 就有個太空波波噶嘛。佢就唔係，佢嗰個嘅背囊咧後面咧，即係譬如拉拉鏈嗰位咧，就一個繩索嘅物體，有個窿。咁佢就將個背囊就孭咗上心口，跟住之後只貓就突個頭出嚟。 哦，個主人係男定女嚟㗎？ 女仔嚟㗎， 女仔嚟。 系啊， 孭喺心口啊，唔系好辛苦咯。 我唔知佢啊，因为医嚟嘅，医嚟， 我 医嚟，可能佢习惯咪 喺笑，即系当 B B 咁样。 心口太澎湃，好难孭噶嘛。 但系就反而成日睇到好多狗仔自己打交就真。我唔知佢哋系想识朋友定点啦。即系我总之我就听到佢哋哇哇哇咁冲过去。 我就唔系识朋友啦，一定打交啦，预备啲狗。 系因为狗仔我真系唔识分噶， 都虚张声势啦。 系咪啊？ 系啊，应该始终都会惊嘅。 但系如果好兴奋。份衝過去跟住索咧，咁係真係打招呼定係？ 咁就打招呼，如果舐嘛， 係啊， 你聞下 pat pat 嗰啲咁就係打交㗎啦。 唔係咁叫嘅，就即係衝過去就啪啪啪啪啪講到好似 E.T. 咁，唔好意思啊。 唔係啊，你唔發覺越細嘅狗其實越惡嘅咩？大狗冇咁惡咩？ 係啊， 尤其是 Kitty 屋企嗰啲咧， 嗰啲係最細只嘅咧，紫娃娃咧。 係啊，因為我細個都養過紫娃娃嘅，真係好惡。我每個爹哋媽咪啲朋友嚟都俾佢洗過一啖咯。 人佢又而家好啲喎，見得多就，但係狗佢就真係好好憎啦。所以我諗諗下，算啦，都係唔好帶。 同埋你嗰只嘈唔嘈？係咪成日叫好尖聲咧？ 佢唔係嘅，佢男人聲嘅。 哦， 所以我 OK 嘅，我 OK 嘅。 大家所以小朋友即係除咗我哋啦，少咗帶爸爸媽媽，疫情之後出街啦，或者一啲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其實寵物我諗佢哋都好想出街嘅。大家可以， 尤其是出开街嗰啲，出开街嗰啲反而冇事，好似 Kitty 嗰啲咁细只喺屋企就冇嘢。 不过下个礼拜要带佢参加人哋嘅生日会啊，系啊。 夠氣跑都似大道啦，好好襯衫。今天開始我不再上班，喧窩的街要踢足去行，聲音沙啞打一個喇叭都似大道啦，敲敲吉他，然後唱出新風格。大人為何暴躁？我問發佈也好，成長脫軌了或會很自豪，地球滅亡就到，我曬化在半空。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十五岁少女陈燕琳逝世一周年，网上有人发起悼念活动，警方呼吁在场人士散去，并截查在场传媒。网上有人号召在今晚六点至八点在调景岭资专设计学院外悼念陈燕琳，有几十人流水式献花、默哀同燃点蜡烛。警方晚上大约八点在现场广播，要求聚集人士在五分钟内散去。警方之后封锁现场，要求在场记者一字排开，同警方核对身份。未有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网媒获放行，期间无票控在场人士。惠康超市表示，将会推出总值超过1亿2000万元回馈社会计划，包括未来十个月向有需要社群派发100万张现金券同100万张餐券，总值超过8000万元，会同合作开的慈善团体派发。另外，今个月尾起，将300款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冻结半年。百佳超市话，将会向低收入家庭、长者同伤残人士发放每人200元嘅现金食物券，总值超过4000万元，预计超过20万人受惠。20间社福机构将评估服务对象嘅需要，10月初开始代百佳派发，无需申请。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首相约翰逊宣布收紧防疫措施，鼓励民众在家工作，又下令餐厅和酒吧当地星期四起必须在晚上十点关闭，所有在服务业工作的人，包括酒吧、商店和的士司机，必须佩戴口罩。违反防疫措施的企业将会被处以最高10000英镑的罚款，没有佩戴口罩或者违反6人限聚规定的个人，初犯罚款将会加倍至200英镑。约翰逊说，新措施可能持续6个月，他警告英国的疫情正是处于危险的转捩点。过去14日，英格兰地区医院的入院人数以倍数增加，如果病毒传染率仍然不能够降低，将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美国司法部宣布将纽约、西雅图和波特兰列为无政府主义辖区。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将会在2星期内列出削减三市部分联邦拨款的细节。司法部长巴尔发声明说，三个市政府放任混乱、纵容暴力和破坏，阻止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危害应受保护的无辜民众，包括试图和平集会示威的民众，因此不能够允许在民众安全未受保障的情况下浪费联邦税收。黑人弗洛伊德今年五月遭到警员压颈之后死亡，触发持续至今的全美反种族歧视示威。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政府今次针对三市的行动是试图提升法治形象，争取连任。民主党籍的纽约市长白思豪批评今次只是特朗普的选举把戏，批评属于违宪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194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56美元，卖出1,916.3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公申请个工人就嚟嚟，我有啲担心啊，唔知佢会唔会有冠状病毒病咧？ 都担心噶，咁不如请佢翻工之前验下啊。 中介话姐姐之前做过系阴性，不过我都仲系担心啊，因为佢等紧转约期间咧，会住喺出面啲宿舍啊嘛。 其实劳工处推出咗个计划，俾去新雇主家庭履新嘅外籍家庭佣工预约免费做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到时姐姐出示到阴性嘅检测结果，咁咪大家都安心咯。 好啊好啊，咁你快啲叫姐姐登记啦。 我转头就打去俾中介，鼓励姐姐打电话去热线18361333登记，都要提埋佢哋准备好啲资料，好似身份证或者系护照号码，同埋手提电话号码等等。不过都真系要快，个计划到9月30日噶咋。 应该请中介鼓励埋其他姐姐都一齐去登记检测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喺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头先你问我咧，过去一个礼拜做咗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其实我都突然间谂起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嗯嗯， 因为咧我去试咗好多唔同嘅美容嘅疗程。 哦， 系啦，就是、一啲比较新嘅嘢嚟嘅。因为我曾经咧就睇过一个外国嘅documentary， 佢就话未来嘅科技咧已经系可以好无痛地去帮你美容噶啦，唔同以前大家而家做开啲咩。咩蛇頻啊，乜乜叉叉嗰啲咧，全部咪有創傷性嘅，會痛嘅，痛到癲咗噶嘛。咁而家新嗰啲科技咧，其實因為隨住科技嘅進步咧，其實都可以無痛而幫到你自身去靚噶啦，唔需要有創傷性嘅。咁我睇完嗰個 documentary 就冇乜嘢啦。咁我最近試嗰啲咧，全部都唔痛喎，真係係又真係好似好有效果咁，因為我試咗唔同嘅嘢咯。因為但我試嗰啲都係一啲同幹細胞有關嘅精華，而係利用一啲儀器幫你導入皮膚咯。係啊，咁、就有個直情新，我今日試嘅有一個係今日下晝，所以你見我令立立咧，佢唔準我鬥塊面咯，我8小時唔收得水啦，唔可以洗面。 但你而家呢個令係光澤，唔係油嘅。 係啊，因為我6點做完，佢話要到今晚2點先到曬，你最好瞓覺都唔好再鬥塊面啊，冇咁多表情啊咁嘅。咁呢個係直情再將個幹細胞再 break down， 即係再拆解，再抽裏面再。幹細胞再抽佢啲成分，嚟幫你用一個儀器幫你去整入塊面度。 咁幾時會見到效果？ 佢話大概咧，你做到第二次其實應該會有啲效果嘅。咁跟住你可能中間會有個平台期啦。咁6、7次其實又會有啲效果嘅。跟住做完12次之後咧，你就。會突然之間就覺得好有效果， 即係好似重生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係利用你自己嘅細胞去重生嘅，而唔係好似之前嗰啲咩 HIFU 啊咁整傷你，等你自己傷咗再去重生就唔同咯。 係 啊，我另外試一個都係類似咁樣嘅。 嗯，係 啊， 一次過試咁多。 唔係我分咗幾日嘅啦，依個禮拜，我梗係唔會一日試咁多嘢啦。 唔係啊，我都意思係你即係每隔一日都好，你其實我覺得都算係實，即係都算係密嘅。 我唔知道係邊樣。 唔係，其實我試咗，唔係咁你即時睇到噶嘛，係咯，咁我去試下睇邊個適合自己多啲咯，同埋一個啱今日試嗰個真係好貴㗎。 係啊，之前試嗰個平啲，係啊，咁跟住因為你知啦，扮靚其實真係好貴噶嘛。咁我覺得依排美容院又重開啦，咁我第一樣嘢要去做清潔先啦，因為屈咗好耐，自己做一定冇人哋用機器幫你做咁清潔噶嘛。 不過咧，我都去咗做兩次啦，因為真係太耐冇去啦。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佢係話哇。不過算啦，我都明嘅咁樣，咁耐冇嚟咁樣，咁因為可能我又即係呢排又夜瞓啦，跟住又冇去即係做機冇保養啦，因為太耐冇開啦，佢已經幾個月咁樣，咁跟住佢就幫我整完咗先，哦，咁跟住翻到去我覺得真係精神咗啲，但係都冇翻翻去之前冇咁殘嘅。 唔係，同埋最主要幫你做個深層清潔先，因為自己屋企做唔到嘅深層清潔，係咯。 跟住譬如你倒下帽啊咁嗰啲都好過你喺屋企敷。配咗 mask 噶嘛，跟住我就咁好啦，跟手第二个礼拜再去多次，咁啊真系咧，连因为自己化妆就最清楚啦，你又自己洗面化妆，你摸到个样 啊 嘛，咁你会好留意，因为你化妆系每一个细节你都会 feel 到，咦点解容易遮咗， 同埋你摸落去滑啲，硬系觉得块面， 有时咧你做完之后真系洗面嘅时候觉得块面细咗，即系同样系咁多洗面膏，跟住发现系啦，点解咁快洗完， 佢笑咗半塔咁 啊，系啊。咁所以我覺得真係有用，同埋妞妞講啊，我都有感受嘅，就係越出咧啲肌越好咧，冇咁痛咧， 真 係 冇咁痛。 初初你會好犯賤嘅，你會問佢嚇。做完噶啦，做紧噶啦，即系咧，你会觉得冇感觉咧，唔知佢有冇有冇效，系啦，即系以前一路嗰个感觉就系越痛就越有效，唔紧要，你车多几下啦，我忍住啦，跟住佢做完之后都好似，喂，佢系咪真系到到噶？佢咪真系 feel 到噶？咁样，咁但系又真系睇到效果， 系，即系摸呢冇去美容院啦，一定， 系 啊，听佢唔答我哋嘴就知噶啦。 但系佢如果佢冇去美容院嚟讲，皮肤算好好， 佢可能好污糟啊，块面系 咩？我成日咧会因为真系污糟到咧太多黑头同埋粉刺，我系成日忍唔住喺屋企挤嘅。 系啊，你 咁样 唔得噶，你自己挤有阵时好污糟咧，好容易感染噶。 冇计啊嘛，穷啊嘛， 真系。 我会嘅， 我都揾个 sponsor 俾你啦，你又唔去， 同埋值得投资嘅。 系啊，因为你搽咩？如果你啲多黑头多污糟，你搽啲护肤粉都冇咁吸收噶，嘥噶嘛。 不过今次嘅疫情真系令到我都真系好强烈地想去做嘅，因为我都学咧咧头先话斋，Kitty 话斋，有好多原来就即系我，譬如头先我自己揾只手指节啊，揾嗰支针喺度推佢出嚟啊。都系依然咁污糟，因为到第二日嘅时候，仲有嘅，系每日跟住如是即系继续推咧，你都发现仲有 嘅。咁因为你嗰啲油脂真系每一日都会分泌， 同埋你整大咗你个毛孔，你都要收缩翻去先得噶。 不过呢个我都觉得好难啊，即系点样真系做到嗰个收细毛孔咧？我都揾咗好多方法都未揾到。 但我今日试过就系话又可以收细毛孔啦，话可以减淡颈纹添啊。系啊，咁我有个朋友做咗，佢本身就 不过你都冇颈纹。 我冇啫，我咪唔使做颈咯。 你真完全冇， 你真冇。 我本身有个朋友只手有笪拉噶，佢又整专攻只手咧，只拉冇咗咯，同埋只手滑咗咯。系啊， 神奇 啊！ 咁我想话咧，即系好耐之前啦。 佢本系凤爪手嗰啲人嚟噶， 系 啊。 咁我成日都，虽然我唔识美容嗰啲啦，但我都知道 N 年前系几年前啦，会好兴嗰啲叫 high 敷嗰啲。 系有啲好痛噶嘛又。 咁而家咧，你头先试嗰啲系咪算系叫新嘅？咁嗰啲叫咩名？就系钢细胶啊。 佢系用钢细胞精华，跟住利用一啲一部仪器帮你整入去，就无痛嘅。 哦，叫无痛钢细胞定点咧？ 我唔知，我唔记得咗个名，我冇嚟帮人卖广告噶喺度。 唔系，我唔系叫你卖广告。 咪后话俾我你听，睇嚟佢有兴趣。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贵噶！我有个朋友做晒十二次疗程，去咗两次十二次添啊，跟住佢俾翻 四次， 有冇后生咗廿年啊？ 佢俾翻张相我睇咧，就而家嘅相同之前个相咧，阿妈同女咁啊，你知唔知？真系哇，好 amazing！ 我睇完哇咁啊，阿妈同女 有 几贵 先？一次要几多钱到噶？ 系咯，唔系啊，佢分逐 part 要分。分部位， 即係好似脱毛咁樣嘅。 分部位計你眼環、眼啦、面啦、虎紋啦、頸啦，即係分開㗎。 而家就話塊面都分咁多。 但係你個 friend 係全 佢全面做曬，係啊，全面做曬。我諗十二次係要過十幾萬啦。 哇！ 係啊， 即係可能一萬蚊一次。 即係譬如我淨係做眼咧，咁啊，今一次都已經三千幾蚊啦。 哦，咁你佢係做咗咩？你係 我今日做咗眼同虎紋咯。 哦， 咁我係一個禮拜去一次定一個月去一次咁？ 我唔記得問喎。 你 你唔好 miss 咗唔去啊！ 之前做嗰個就之前做嗰個就叫我十日八日要翻去做第二次。呢個我唔記得問佢要幾時翻，佢話俾我聽，話嗌我噶啦。 係啊，你記得啊，唔好 miss 啊，知唔知啊？ 商店交不到租金，只有洋人。现在是你说极了变分，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两分，原来挨不过地震，为何行到这才让 徐嘉晴，啱啱听过嘅系短期租约。首歌时间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 即系美容呢样嘢系所有人啊，而家已经冇。 你开始咗咧就好难咧，唔再继续噶啦。所以咧，我咧我会帮你继续扮靓啲嘅，你放心。 道理去你心态， 系啦， 希望我三年内可以嫁得出嚟， 一定嘅。喂，嗱，你两个拍档喺度啱啦。有样嘢我想问一下你两个意见嘅，因为嗰日我同个朋友喺度讨论一样嘢咧，就讨论到面红耳热、嗌交咁滞嘅。咁我哋事完系讲开咩先？我哋就讲啊， 果疫情完曬啦，全世界都冇啦，大家會去邊度旅行呢？咁我哋就講呢個話題嘅。 點會咁都鬧交？ 講講下就講到住宿嘅問題啦。咁我啲朋友就好中意去嗰啲 AM 乜乜乜嗰度啊租地方住嘅，我就話我就唔同意嘅，因為我就好唔中意嘅，我一定要住酒店嘅。咁我就因為依個問題就大家喺度開始有唔同嘅意見喺度吵咯。咁我因為我覺得做乜嘢要去旅行去玩？要住喺人哋屋企啫，我話有冇人服侍你，有冇人執屋嚇買飲嘢要自己去買，喺酒店嘅雪櫃一開就有啦咁。咁我朋友就話：咁你係有家嘅感覺啊嘛。我話：咁你有家咁夠，你唔係咪鬼出街喺屋企啦？去乜嘢啫？喂，香港每個朋友屋企住下啦，係咪先？ 係 咯，做乜要有家感覺？係咪又可以煮嘢食？哦，你去油浮啊，煮乜鬼嘢食啫？啲廚具又唔齊，係咪先？你啲街市又唔熟。 同埋而家有啲酒店係有埋簡單廚具俾你煮嘢食， 咁有啲 service apartment 都類似酒店啲啊，咁你都好過住嗰啲咁嘅民宿啊。 係， 因為我試過一次跟朋友去台灣，佢就租咗一個民宿，係一間 house 嚟嘅，即係細細間，但係有兩層半嘅，有個閣樓添嘅。我去到我就好唔中意，好唔舒服。 靚唔靚先？ 靓嘅，但我第一你人自己要倒垃圾吓，买嘢饮又要自己行落街买，佢哋嗰啲咁嘅床单咧、枕头套同被铺，我真系接受唔到咯，靓到阿妈都唔认得，即系我就完全接受唔到，同埋个厕所啲格局咧，我又接受唔到咯，所以我真系好辛苦地挨咗几日嘅喺嗰度。 但系因为你系一大班人， 我唔系一大班人，其实三个朋友啫嘛，系、啊，咁我咪试一次咯，跟佢就去台湾玩。 因为我多数咧，住 Airbnb 咧，就系譬如有五六个 friend 或者以上啦，咁我哋嗰阵时多数咧都真系会 book Airbnb 嘅，因为大家会想即系有个 common area 可以 咁 service apartment 都有噶。有啲酒店式 嘅 service apartment 都有噶，系啊， 我几人都住过， 我又冇住过酒店式嗰只，但系佢哋揾嗰啲咧，我即系 touch wood 咧，我都觉得全部都好靓嘅，即系都系好舒适嘅。 但 系 靓过人哋屋企咯， 靓过人哋屋企啊， 靓嘅人哋屋企， 靓嘅人哋屋企啦，啊系咪咧？ 但系啲床单你接唔接受到啊？ 床单正常嘅喎，都同埋佢算唔算人哋屋企咧？佢又唔算人哋屋企嘅，因为有啲咧就会有个 host 喺度嘅，有啲咧 唔系，但 系 都系人哋，我哋唔喺度，但系都系人哋屋企嚟噶嘛。 系， 咁唔係酒店嚟噶嘛， 係 咪？你唔喺屋企，你將間屋租出去都得噶。 係啊係啊，喂！但係我想話咧，我去過一個地方係喺 Scotland 嘅，咁我哋嗰次咧就係住 Airbnb 啦，但係嗰間 Airbnb 咧係。非常之華麗啦，我覺得係即係比起可能即係一啲 靚嘅酒店， 係啦，一啲偏僻地方嘅酒店係靚好多，係啊，同埋咧佢係好有心做嘅，嗰個屋主即係你當係外國嘅一間好大嘅 house 咁啦，咁佢上層有好多間房啦，就係租俾去旅行 book 嘅人啦，咁個屋主咧係一對老嘅夫婦嚟嘅，咁佢哋咧真係。好投入呢一個 business 啊！佢真係去 run 緊一間迷你 酒店 咁，係啦。你一入到間房咧，真係好乾淨啦。所以嗰張台面有個 welcome drink 同埋 welcome chocolate 喺度嘅。 擺咗幾耐先？ 應該係新鮮嘅，我相信。 咁呢個即係屋主喺度啦，係咪？屋主喺度，其實佢會有啲 service 提供俾你啦。咁又唔同講法噶嘛，係咪？同你去咗一間冇人喺度嘅屋噶嘛。 係，我覺得兩種係咯，兩種我都試過，但係呢一個我係。好难忘嘅，因为佢 同埋通常住呢啲又唔会好多个厕所人一个，你要同人分厕所用。 我就嗰次就两个人啫，咁就自己喺间房里面有厕所。 系咯，通常唔会好多个厕所噶嘛，我哋同三个朋友去冇三个厕所噶嘛，系咯。 头先我就系话几样嘢我都试过咧，咁的而且确我都真系好似 lel lel 咁样嘅，我觉得去旅行应该似住酒店先至似去旅行。 你同埋你俾咗钱，点解要自己做嘢啫？ 咁呢个我又 OK 喎，但係即係当然小執嘅我 OK， 即係譬如大執嘅咁我就会都觉得唉唔好啦，去旅行应该全部嘢都大執，即係我要换返床单俾佢呀嗰啲。嗰啲我就唔 同埋你喂半夜想食嘢一个电话有嘢食㗎喎，你住嗰啲冇㗎喎。 不过我都系买嘢返去酒店食嘅，所以我都觉得 OK。但係呢就系啦，头先你话斋床单嗰啲呢我都会觉得睇下你去边啲地方啦。因为我上次去日本嘅时候就住喺人哋嘅屋企，咁但我完全唔知嘅，因为全部嘢都是我阿姨搞噶嘛。但系嗰个咧，我谂佢唔似，我唔知佢算唔算叫民宿啦。咁因为咧，其实佢真系一间住宅嚟嘅，一个屋。咁跟住之后个屋咧，但系就。 經應該好像是不停都是租給人住，他的主人不會在裡面住的、 啊、不是隨時空宅添啊， 菜菜因為我 你怎知道啊， 因為酒店都可以很邪的 我知道，沒有說不知道 因為我 其實酒店都很多人住的，其實都不是很乾淨的，不過你的感覺跟在人家家不同嘛， 而的而且確那間屋呢給我感覺呢啊有即是另眼相看、哦、對民宿這件事我都開始不同了，因為首先第一就是他我住的地方，因為是什麼呢，大阪的這個乘涼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呢，就是有一條河，跟住之後呢就說呢被人家 跳河， 是啦，在條河那裡就說 跳河， 不是跳河、啊、那叫什麼呢，我突然忘記了，但就是說被人家是逢不知五月去到不知十月才會開放被人乘涼去吃東西就貴的地方來的，我剛好就住嗰度喎，所以我就覺得嗰件事係京都嘅故色，好故色故鄉，同埋我覺得好唔同嘅成件事，同埋間屋係真係好靚嘅， 係， 同埋所以我就覺得 OK。 我所以又驚會係空宅咯，因為日本嘅自殺率好高㗎， 跟住之後 book 唔翻，因為太多人 book 喎，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 OK， 但係真係嘅，如果你話我去旅行嘅話，我都選擇係酒店感覺上面。即係因為我去旅行，因為去旅行啫，我就係要同我平時住嘅屋企唔同啊嘛。 我就唔係要住屋企嘛，同埋我覺得有咩事，你係大堂有人幫到你，你住喺人哋屋企，如果屋主唔喺度，係有咩事冇人幫到你啊？有咩需要？ 係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就鬧交啦。原來我哋三個喺直播室原來都真係 都會有唔同嘅意見啊。 不過我哋到而家都未講到究竟咧，我哋咧三個如果真係疫情過後去邊，咁新聞之後我哋再講啦。我哋到底想去邊咧？ 好啊。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雾，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话搞不清这半半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马路间， 家听紧嘅 special 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深夜告别》，练习十一点新闻啦。 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本地的个案是占3宗，全部同早前的个案相关，其余5宗是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印度抵港。新增的本地个案中，只是有一名的患者有病征，她是一名14岁少女，前日开始发病，住在乐富村乐民楼。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原定星期四午夜屆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措施會延長7日，去到下個月1日中秋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視頻講話，習近平強調中國將會繼續與各國分享抗疫經驗和診療技術，向有需要國家提供支援和幫助，確保全球抗疫物資供應鏈穩定，並積極參與病毒溯源和傳播途徑全球科學研究。他重申，中国已经有多支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之后，将会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006点，跌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72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99，瑞士法郎0.92，加元1.33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3美元，卖出1,901.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9月，小一入学嘅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喺今年9月21日至25日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听。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亦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很有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努力总有回报的，仲好快见到天。 从没再大开心，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岁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那点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雨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 努力自己一手包办作曲填词，第一个回报呢就是入录音室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了。 为写 demo 嘅时候，伊人话佢已经非常熟习旋律，当然亦都知道歌词嘅意思啦。 云拍浮泡沫上水面，成蒸汽进化液。 作曲填词都系伊人自己，编曲监制有黄双俊。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咗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卓贤《晴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洁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新聞之後回到你這裡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敏感時刻。剛才呢就問了 Leo Leo 問了我和 Kitty 一個問題， 是啊， 就是說因為他呢原來就跟朋友最近因為一個話題鬧大架 又不是鬧大架的不過意見不合啦，秒嘴秒舌啦， 跟住我們剛才在直播室都差啲有一個這樣的火花，跟住我又想想是很容易呢真的會有朋友會因為這一件事而鬧架，因為我身邊都有啲 friend 咧，就係會覺得住 Airbnb 或者住民宿咧係好啲，因為個感覺就係覺得，喂，你每一間酒店房頂籠住兩個人或者四個人，咁如果我每次過嚟又要敲門，即係話如果我住你隔離房或者對面房都好啫，咁有啲酒店可能真係咁啱敷曬分幾層， 係有啲可以房租房有道門噶嘛， 係啦，咁就覺得好唔方便，同埋會覺得，尤其是我阿姨都係個咁嘅人嚟嘅，佢哋都會覺得就係，喂，既然一齊去旅行，梗係成班人坐埋一齊。因为通常大家食完饭，唔知亦大家会唔会啦？去旅行嘅时候，就算食完晚饭都好啦，都一定买劲大抽嘅嘢食。 系 系啦，去到某一个人嘅房度再开餐嘅。 系 咁就会觉得喂咁嘅话好麻烦。 有 surface apartment 嘅，我讲咗俾你听。喺世界上 唔同嘅，唔同嘅。 不过咧，我突然之间醒起咧，我嗰次去上海咧，同我一大班同学咧，咁去嗰间民宿咧，其实已经。轉即係佢已經打理到都似係 酒店 咁樣樣㗎啦， 係。但係我就硬係感覺上面就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去旅行嘅時候啦，首先我就係覺得頭先同柳柳一樣啦，我覺得我去到嗰邊嘅時候，我梗係想要舒服啲。第二樣嘢就係、即係雖然大家大班朋友一齊去玩好開心，夜晚嘅時候都可以坐埋同一間房嗰度傾偈，但係我成日覺得。又不需要見到咁樣24小時咁樣狂見嘅，我起碼我想瞓覺嘅時候 見得多，咪越多機會嘈交， 或者可能因為我瞓覺樣太樣衰啦，我會想 你知嘅咩？你都未睇過自己瞓覺個樣， 我承認，我俾人偷影相 啊！邊個偷影你？ 成班 friend 玩嘅時候，跟住有陣時候，你攰得滯，你想瞓覺，佢哋就偷影你噶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我唔想咯，即係我唔想咁多人好似見到自己， 即係要私隱啊嘛， 係啦，瞓覺。 點都有翻少少啦，去到某個階段嘅時候， 唔 好你24小時都冇噶嘛。 而真係咧，有人咧，我覺得啊，佢哋係會為咗有啲住想住民宿，有啲住酒店，佢哋真係我試過有朋友真係咁噶，去到分開 book 酒店，有啲住民宿，有啲就住酒店。 咁冇所謂啊，玩先約翻埋一齊。 係啦，即係每一日就喂我哋幾點鐘喺邊度等， 或者食飯先 join 埋一齊食，跟住自由活動咯。 係啦，或者佢就直情接架車，跟住就過嚟你酒店就告訴你，喂，你十分鐘後你好落到嚟啦，就即刻跳上車。 就算不住民宿，你住酒店，我啲朋友喜歡住間，有啲喜歡住嗰間，或者我住開嗰間，我儲緊分啊咁噶嘛。就係話，太貴啦，我住唔起啊，咁都得噶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真係會多爭拗嘅。咁啊，講起呢個即係為咗住酒店或者定住民宿有爭拗之外，咧咧都仲問咗我同 Kitty 一個問題，就係如果疫情過後嘅話，想去邊度旅行？係 啊， 係啦， 我想去遠啲啊，因為咧屈咗咁耐咧，即系近嗰啲地方或者已经去过咧，应该满足唔到我嗰个欲望啊，所以我就想去一路讲好耐，我就想去北欧咯，系啊，去嗰啲 北欧嘅边个地方？ 芬兰啊， 去睇北极光嗰啲啊， 系芬兰仲有嗰、那个 斯洛伐克， 唔到嘴唇边唔记得咗添，即系丹麦最快乐嗰个咧， 哦。 我知你讲边个。 丹麦最快乐嗰个城市， 系啊系啊， 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字。 总之去丹麦啦， 系啦，去丹麦啦，系啦。 但系 瑞典啊， 系瑞典 咯， 瑞典 系、啊，因为 Kitty 系唔怕冻嘅人嚟， 系啊系啊， 我好怕冻。 但系我都唔。我中意去嗰啲地方，但我唔中意冬天去咯，因為佢啲衫會壓曬我個皮肩啲位。 哥本哈根啊，我記得。 哦，哥本哈根啊，我一條美人魚嗰度。 係誒，我自己咧，反而咧，如果疫情過後咧，我反而想去翻啲自己熟悉嘅地方，因為點解咧？ 嗯， 我想去一啲我熟悉嘅地方，我唔需要再揾地图揾呢度揾嗰度，即係咁辛苦地。 唔需要咁陌生。 係啦，唔需要咁辛苦地我再揾路啊，揾呢个景点啊，嗰个景点。我想去一个真係我習慣咗嘅地方，去俾我享受一下一个人生先啊、 嗯。 因为我觉得我呢两年都攰啦。呢两年都攰啦，你俾我放下松啦咁。如果你话真係陌生得嚟有少少熟悉嘅话呢，可能我想去北海道囉。但係、 哦、又系日本。 係啦。 去嚟去都是附近周边的地方的。 我就是说我不想、啊、我其实如果你问我呢远一点我是想去柬埔寨或者 我想看吴哥窟的同埋、 哦、 就尼泊尔这些即、就是多些特别东西看的地方。是但是我又不想说陌生嘛、 嗯、 我所以想一去泰国一去日本。日本的话呢因为我未去过北海道我未去过。 嗯 嗯、所以如果你说、啊、陌生得来你有少少熟悉的话我想我会想揀那个地方先。 嗯 啊、 日本我都喜意嘅，系啊，日本啲嘢食我喜意啦 ，shopping 又啱我啦，咁所以日本我都会考虑。但系其实 疫情、哦，疫情之后你都系想去日本先。 我唔系、哦，疫情之后如果你真系要我去咧，我想去欧洲啦、 嗯， 我想去巴黎啊、米兰啊嗰啲。 送翻晒啲大半年冇收到嘅货。 唔系、哦，我唔系想买嘢、哦，我想行翻嗰啲博物馆啊、缪斯人啊、嗰个画廊嗰啲，我想睇翻呢啲嘢啊，因为好耐冇去啦嘛。另外一个好想去嘅地方就 系 我想去澳洲咯。即系澳洲纯粹唔系话为咗玩啦，我就想去探阿嫲，系、 嗯、 啦，因为102岁啦，我觉得我系时候要去见下佢嘅，真系 系 啦，即系呢个我讲咗好耐，但一路想去啦，跟住有疫情又冇得去啦、 不过澳洲我都有谂过去嘅，但系因为点解咧？我系有一次见到有个粉红色嘅湖，系咪粉红色嘅湖啊？系、 哦、 有个湖定唔知点样系粉红色嗰啲水，跟住我就觉得哎呀好得意啊！跟住我就好想去睇下嗰个湖。 哦，系咩？喺边噶？喺边个地方啊？ 唔记得咗啦。不过上网打粉红色嘅湖，澳洲应该就揾到。 但澳洲我去过噶啦，所以我纯粹就系想探阿嫲咯，因为嗰个咁嘅雪梨歌剧院近睇好核突嘅啫嘛，影相啊靓嘅， 去世界之窗睇， 近睇好似厕所砖咁嘅啫嘛。我所以我第一次去即系细个嗰时过去咁啊，哇咁丑样嘅，睇相好似好靓。 如果远啲，你问我头先，我譬如讲话嗰啲尼泊尔、柬埔寨，如果再你话欧洲嘅地方，我想试下去英国睇下。 哦、啊，系、啊， 系，我想试下睇英国啊。 系、 啊， 系 啊， 英国都系一个。好嘅地方，因為我覺得中意睇多啲歷史有歷史嘅地方，因為我中意嗰啲古老建築物啦。嗱、 嗯， 如果你要過如我住民宿嘅話，你俾間堡壘我住，我就反而夠膽住啦。 嚇、啊，但堡壘都唔係好事嚟嘅喎，你知唔知堡壘咧？因為佢有咁耐歷史咧， 係啊， 都真係幾恐怖下㗎。係 啊， 但係嗱，你前面嗰啲我就 OK 喎、 啊。 嗱，我試過有一次同朋友去美國啊，嗰次去邊度咧？好似去 LA。咁我就租咗一間古老屋改成嘅酒店， 係 酒店嚟嘅，不過係古老屋。咁我就個朋友同我一齊去到，其實四個人嘅。咁跟住去到，咁跟住另外嗰兩個人未到嘅，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到先嘅，一男一女啦，即係我同佢。咁去到，哎呀唔得啦，好驚啊！呢度咁古老，好似有咩嘅咁。跟住佢結果要自己搬個斜對面嗰間正常酒店。 酒店 係啦、 哦， 但嗱呢啲真係酒店，但係因為古老屋改，但係啲所有嘢好 classic， 好古色古香，好靚咯，覺得又絲絨窗簾啊嗰啲咁咧。 因為古堡我都住過一次啊，仲要咧嗰個古堡係因為我同行嘅一個朋友，佢係即係某一個業界咁樣啦。咁跟住咧就聯絡上去即係嗰邊嘅一個即係。古堡嘅負責人咁樣啦，咁跟住溝通完之後就哦好啦，咁我邀請埋你成班朋友過嚟住啦咁樣，所以其實嗰間嘢咧佢唔 suppose 係開放俾好多人去 book 嘅，即係佢純粹招待你啦。咁、我哋梗係哇好榮幸啊咁樣啦，但係你入到去咧 feel 到。 呢间嘢真系好冇人气啊！即系呢间咁旧嘅古堡，好靓。你外面咧直头系迪迪尼嗰啲公主嗰啲城堡咁样样嘅，系啦。咁但系咧入到去都系靓嘅， 新净， 而且 点会新啫？ 唔系，即系佢可以装修到好要新， 佢好干净，但系佢系旧嘅，即系佢嗰个 地下都 click click 声嗰啲。 系啦，佢个装饰咧就系旧嘅装饰嘅装潢，但系咧佢里面系好干净，因为其实真系冇乜人住嘅。但系就系喺嗰度，我嗰两个朋友就唔舒服咯，即系一入去就唔舒服到走嗰日咯。 系，所以如果你俾我拣咧住酒店咧，我都一定系拣啲新式，尤其是我一定会拣啲系最近系啦。一系就翻新装修咗， 唔代表冇嘢噶。 我知道，但系感觉上面你会觉得光猛啲，或者呢啲新净 啲嘢新净啲，因为入袋见到啲嘢好旧咧，硬系有嗰啲感觉噶。 系啊，同埋心理阴影冇咁， 同埋嗰啲 行埋 嗰啲，如果嗰啲古老木家私重有呢啲感觉， 因为你熟悉啲啊嘛，我感觉。我嗰次去嗰间咪就系嗰个衣柜咧，好似爱丽丝梦游仙境咁大嗰啲咧，即系你会喺度谂，到底呢个咁大嘅衣柜里面系咩嚟嘅咧？咁你等唔到去开咧， 开咗道门，你行入去第二个地方， 系开咗你闩唔翻咁点咧？所以真系系啊，我都会拣啲光鲜啲嘅摩登。 我嗰次喺美国见到同我朋友咧，就佢个男朋友嚟埋之后，即系佢哋两个住斜对面，我同我朋友住依边打斜角咁两间酒店，第一间系好新，一间就系古老屋改噶啦。 即系你系住古老屋嘅。 系啊，我个好中意，我觉得冇嘢，因为佢有好多员工噶嘛，系酒店嚟嘅，不过系一间古老屋改，就系维持翻以前嘅装修， 都有人气嘅， 有人 气，都有人啊，系啦，出出入入咁样。 系啊，不过啲家私就好旧咯，系。 Sorry. 好啦，将呢首歌送俾 Leo 同 Kitty 啦，等大家都一起发下梦啦。歌曲名字叫做《德伦斯梦游仙境》，林家谦。剛才在歌的時候終於找到一個就是傳聞中我剛才不是說聽人說在香港有一個類似民宿又不可以叫民宿的就是那些地方租給人的一日很貴 一日很貴 是我給你估多少錢 酒店不是酒店來的 不是 不是很貴啊很貴它多大先 這裡寫1836平方米 1836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系佢用平方米， 平方米即系万八尺， 平方米， 啊，平方米系咯， 系咪啊？ 系咪啊？咪万几尺？ 系咪？我唔知系咪咁。 1800几尺系咪啊？ 唔系1800几尺啊，都算系平方米系咪即尺啊？ 平方米唔系啊，平方米点解一米咪 系？总之佢就用平方米去计啦。 一米唔系十尺咩？ 系啊，一平方米等于十尺。 系咯， 嗱咁话俾你听， 十英尺咯。 系咯， 话俾你听分别佢。 咁你1800平方米咪万八尺咯？ 嗱，好啦，分别话俾你听有啲乜嘢？ 吓， 佢可以有十个人住呢度写啊。 系 四张床，四间房，四个厕所。 系 有热水浴缸，佢话佢会有埋早餐，有冷气，有泳池。 吓， 系啦。 万八尺个豪宅嚟噶咯， 万八尺定千八尺哦、啊， 1836平方米， 平方米即系万八尺咯，咁咪 嗱，我开其中一张相俾你睇下， 系咯， 差好远喎， 系咯， 开一间其中一间房啦，其中一间房 吓，咁好， 咦，今日唔系好大啫， 其中一间房啫， 佢似系千八尺，好似如果四间呢啲房。 佢 square foot 定 square meter 啊？ 佢咪寫錯咋？ 唔係，我都幾肯定真係咁大嘅。 嚇， 係啦， 萬八尺咁大。 嗱，我而家睇到 計埋花園前後花園， 應該 係一定係啦。啲阿偷雞， 我而家睇到咧，佢個天台仲擺咗張乒乓波台添，可以俾你睇。 哦，連埋天台，咁你每度有幾千尺都數咗出嚟啦。 但係諗下個天台擺到乒乓波台喎、啊， 有幾細好多村屋都擺到乒乓波台啦。你冇 佢側邊仲要有你擺埋一個有嗰啲叫咩啊？有台有凳喎、 啊。我知 道。咁你下面成千尺，咁你個天台都係咁上下大噶啦。 係咯，我當你每一層千零尺咁咯，咁你嗰度都去咗幾千尺啦。 我再俾你看 再加埋5000尺花園咁係咪？ 係咯，我再俾埋個花園，連埋個花園俾你睇啊。咁你哋可能會估得好啲嘅。 嚇， 係啦，好靚噶。 有几靓啫， 好靓啊！我觉得好靓、啊。 你真系未去过豪宅别墅啦，莫莉？ 系我真系未噶。 诶、哎，我呢未去过我住山顶嗰啲太平山顶嗰啲别墅啊。 你下次带我去啊！ 唔系呢啲好湿碎啫。嗱，我都话花园大啫嘛，嗰个万八尺啊，几千尺系花园嚟啦。 我发现佢系真系好大嘅。 咁系咪租得好贵呢你意思叫我估？ 好贵，一日租几钱？ 一日租 佢个停车场，我见到而家有两个位嘅。 切， 系啦， 两个位佢有几大啫？ 间屋楼下讲紧。 吓，唔系我觉得嗱，我估佢你咁样问得我，一定开50000蚊一日。 哦，咁啊冇咁夸张。 切， 20000蚊一日咯， 冇咁夸张。死啦！我突然 间咁叫贵啊！ 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贵，我突然间觉得好贵，一日啫。 咁叫贵啊？ 你住一 日总统套房咪仲贵啲酒店？ 喂，但系咁 咁唔同喎、啊，你租出去嘅屋啫喎、 啊，唔系应该咁计， 系咯？ 你话俾十个人住啊嘛，咁如果你20000蚊除翻十，其实每人都2000蚊一日啫嘛， 系咯？ 你会唔会真系十个人去租呢个？ 点解唔会啫？如果有咁大地方， 系咯？ 不如开估几多钱啊？好唔好 啊？ 佢标个价咧就系咧一个礼拜五啊，讲紧礼拜五，即系唔系礼拜六日噶啦， 礼拜五已经系黄金啦，黄金贵价啦。 佢写住就写原本系15252蚊，而家就特价咗有1400。 好平啫， 14,150元。 咁好平啫，萬幾蚊租咁大地方。 點解你廚房你 share 噶嘛？ 死啦！我真係同富貴好遠啊！ 你真係距離好遠啊，莫莉。好多酒店房都咁嘅價錢啦，未有疫情之前。 如果你10,000元嘅俾我嘅話，我寧願即刻飛去台灣住成個禮拜先翻嚟。 唔系啊，都话 佢而家去呢啲系俾外国人嚟租嘛，唔系俾你香港人去租啊嘛， 同埋佢真系俾佢一即系一扎人嘅嘛，即系唔系你唔系两个人住嘛，两个人就贵，但系你除翻去八个人咁都贵啦。 佢仲包早餐喎、 啊，咪咯，你有乒乓波台，有泳池，有花园。 喂，如果你八个人，你都要1,000多元一晚，一个人1,000多元、啊，你 又咁大间屋、啊， 你都要时势、啊，仲嘥啲咁嘅钱。 我唔系讲而家， 唔系即系讲翻正常嗰个价格啦。 而家连去玩都冇得去玩，边个会咁样俾钱啫？ 咁啊系，如果真系冇得去玩嘅时候，可能呢啲都好吃香啊，因为觉得呢啲就已经 唔系当 staycation 啦。香港、啊、我每人夹1,000多元、2,000元买埋食嘢去玩一晚。 唔系调翻转你谂，如果即系当你去第二个地方，你去台湾咁样啦、其实你几个人住一间细嘅厨房开，可能都要600-700元一晚，500-600元一晚。咁、你呢度有成萬尺，又花园又泳池咁样，差唔多、 我唔知道。硬系成日觉得咧，如果你要我俾咁多钱嘅，我宁愿去外国。 所以咧，一讨论呢啲咧就有交嗌噶啦，大家价值观都唔同。 所以我哋 唔系呢个俾游客住噶嘛， 系啦。我哋而家要冷静下先。 我同 Kitty 觉得好平，我咧又话好贵。 我觉得合理咯， 你都话住酒店， 嗰啲散纸嚟嘅。 我哋阵间11:30之后继续再讨论啊，酒店呢一个话题，因为我哋而家要喺新闻嗰度再咬一咬先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宗，全部同之前个案相关，其余5宗系输入个案，患者都系由印度抵港。新增本地个案中，只有一名患者有病征，佢是一名14岁少女，前日开始发病，住在乐富村乐文楼。其余2宗本地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屯门海丽花园一座的30岁女子，以及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23岁女子。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原定星期四午夜届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措施会延长7日，至到下个月1日中秋节。惠康超市表示，将推出总值超过1,200,000元回馈社会计划，包括未来10个月向有需要社群派发100,000张现金券以及100,000张餐券，总值超过8,000,000元，会同合作开的慈善团体派发。另外，今个月尾起，将300款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冻结半年。百佳超市表示，将向低收入家庭、长者和伤残人士发放每人200元现金食物券，总值超过4,000,000元，预计超过200,000人受惠。20间社福机构将评估服务对象需要，10月初开始代百佳派发，无需申请。迪士尼乐园宣布今个星期五重开，但是重开初期逢星期二和四关闭，公众假期和指定日子除外，直至另行通知。乐园会在明日中午12点起接受7日内预约到访日期，奇妙处处通会员可享提前1日的优先预约，即是今日起已经开放给会员预约。迪士尼乐园表示会提供门票和酒店优惠，包括香港居民1日门票买二送一，以及奇妙处处通会员可以每位减免200元，携同他人入园等。乐园重开之后会实施健康和安全措施，园内设施亦都有调整，包括暂停室内现场表演。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首相约翰逊宣布收紧防疫措施，鼓励民众在家工作，又下令酒吧和餐厅当地星期四起必须在晚上10点关闭。所有在服务业工作的人，包括酒吧、商店和的士司机，必须佩戴口罩。

整定咧，我就唔系一个富贵人。 唔系我心机旁边啲听众都车你啊，真系。 唔系佢未谂清楚啫。 万几蚊又话好贵，得我从估到以为五六万。 佢计翻条数就知道，其实都正常。 系啊，你断尺数计都唔系贵啦。 佢谂住佢一个人俾啊， 系啊，系咯。 你哋讲完我又觉得， 你住得呢啲地方一定系一班人 share 噶啦，点解一个人俾啫？俾得咁多钱个人都唔会住呢啲地方啦。 你哋啊， 系咪？ 但我冇讲过咁样。 大家奋不占目咗佢啦， 系咯。咁但系我其实咧，嗱，讲开住呢啲类似民宿嘅嘢咧，去旅行，其实我最担心除咗我自己唔中意之外咧，我真系好惊唔知有咩人住过啦，唔知发生过咩事啦。因为我朋友又吓我啦，佢话：，诶，好多时咧，呢啲咁嘅地方咧，都会系空宅噶嘛。有事发生过，佢卖唔出啊，或者租唔出啊。当地人知，外国人唔知，咪租俾你哋去当旅行住咯。 不过呢个我都听过嘅，但系我就唔知道原来。私底下頭先咧同我哋講嗰個地方，即係我硬係以為嗰度先係最安全噶嘛，但係點知原來嗰度係最多空宅。 咁係咯，你真係唔知 嗰 個 區域 係啊。 但係我唔知道，我覺得除咗酒店方面啊，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啦，都話想新啲啊，或者光猛啲啦。我係會 book 酒店，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噶。我會 book 酒店嘅時候會寫到明同嗰人講，我想住一個係光猛啲嘅，或者如果我同個 agent 講，我都會同個 agent 講，你可唔可以介紹？光猛啲，甚至乎咪有啲咧，通常而家啲酒店咪会分可能几个唔同主题嘅，咁跟住有啲咧就可能会卡式啲啊，怀旧啲啊，有啲就可能绿色啲啊，或者加啲蓝色啊，即系缤纷啲嘅。但我唔得噶，我硬系觉得酒店应该要白色噶，黄黄白白嗰啲感觉，先至最舒服， 干净嘅感觉。唔系因为有时好难拣嘅，譬如你上嗰啲 apps 嗰度 book 酒店，啲相系一定影到好靓噶，去到永远都唔系咁嘅样噶。 你一定要睇咧， 佢 嗰啲住客， 佢嗰啲 wide angle 影到间房好鬼大噶，系咯。 所以咪睇翻嗰啲住客真实嘅相咯，一定要揿入去，同埋睇嗰啲 comment 系啦，即系大家住完之后觉得点 系 系， 同埋跟住咧。嗰啲原來可以揀嘅，通常嗰啲咧唔通乜乜主題乜乜主題嗰啲咧，跟住我頭先所講，可能只係半牆有一個位係藍色嘅，即係半半牆係藍色嘅，我都覺得已經係唔光嘅整到間房，所以我就唔得咯。 係 係啊， 唔係我就其實住酒店，總之你俾我感覺乾淨。好似你講咁，你講咁光猛我就 OK 噶啦，你唔需要真係好華麗。或者真係好 extravagant 嗰啲我唔使嘅，係啦。但其實如果有時翻國內，我係最怕乜嘢呢？中國係好多時咧嗰啲宣之家私啊，嗰啲古董家私我就唔中意啦。 但你唔係頭先中意？ 我中意外國嗰啲古堡嗰啲歐洲古堡式咯。 我就唔係 中式宣之，我成日中式宣之咧，我就諗起嗰啲嘢噶啦，唔知點解。 但係頭先 Larry 所講嗰樣嘢都係啊，香港而家最近咪好多酒店咪平咗好多嘅， 係 其中有一間嘅酒店咧，香港都算係數一數二即係最名店嘅酒店， 係 因為 新定舊噶 舊。 旧噶哦， 九龙区 哦， 咁跟住之后咧，佢而家因为疫情关 系 都平咗嘅，但系佢平嘅意思对我嚟讲都算贵噶啦，但系我就会觉得以平时嘅价钱我一定唔会住，而家我可能都会考虑下， 但 系 佢旧噶喎，个嘢 你估到我边间？ 近码头，近码头嗰间 系啊， 佢旧得嚟，但系依间系 classic 嚟噶嘛，经典嚟噶嘛， 跟住之后我就成日好想话， 你会想住喺佢嘅出面， 同埋人哋成日入十大噶嘛，以前 跟住我就覺得一生人如果入到去住一晚都真係好似感覺上幾正，咁跟住之後見而家哇好似幾平喎，咁 click 入去睇啲圖啦。 我細個成日去飲茶㗎嗰度，我幾歲已經去啦。 我人生試過一次去到 high tea 啫， 我都試過一次 tea， 同埋食過一次晚飯， 同埋我嗰度剪過三次頭髮。 哦，係咩？ 係咩？ 嗰度有得剪頭髮？ 剪頭髮 有啊，因為原來嗰度上面有啲商場嘅，有唔知幾層。 係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之後咧，我有個髮型師咁啱咧，就原本佢要去嗰個。嘅地方嗰度就裝修緊，咁所以就成個分店嘅人就搬翻去呢一間酒店入面嘅 salon， 咁所以佢剪頭髮嘅時候就叫我去嗰度。我個人咧，你知唔知道咧係窮酸到咧，我明明走去消費噶嘛，去剪頭髮噶嘛，我唔敢行正門。 黐線，你驚啲人開門俾你，你唔好意思啊？ 呢個其一啦，其二我就硬係覺得，我唔係一個富貴人，我都唔行正門。 你行後門，佢好多後門嘅。 係啊，我就行側邊入去啦。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嗰樣嘢就頭先都講啦，咁我就話去睇嗰個嘅圖片啦。佢連官方圖片我睇入去入面啲嘢都係有古典味嘅， 係啊， 屏風係真係有屏風咁樣。 喂，佢以前冇咁高㗎，而家後面嗰啲加建出嚟嘅啫嘛。 係啦，跟住 有雕花嘅個屏風嗰啲，跟住我就覺得嚇。我就褪太啦，系啦，即系就算而家佢平咗都好，我都唔系好感住，就系因为佢嘅感觉上面咧，好似系好一个怀旧 feel， 我就宁愿不如如果呢个价钱嘅话，住翻去斜对面新嗰 间。但唔系、啊，我觉得人一世咪一世都叫做住过一次啊！依间经典嘅酒店，我觉得香港喺历史上面都系大家值得好留意嘅一个经典嚟噶嘛。 再留意一下先啦，我哋、 再谂下啦，系啊。 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洪家豪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原本咧，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题目， 系就系讲翻讲咗冇所谓啦。 系啊，太多嘢讲啦。 系喂，咁因为我依排都真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见到好多朋友咧都 book 酒店去 staycation 啊嘛，即系当自己去离开咗屋企去做度过一个唔同嘅 weekend 咁样啦。咁你哋会唔会有谂过想咁样做咧？ 我有啊，莫莉都做咗啦， 做咗啦你，几时啊？ 我讲咗六月嘅时候，我妈生日嘛， 哦系咩？ 大寿啊嘛，跟住就 book 咗间酒店，因为佢好中意周围飞嘅， 好中意去旅行嘅，好贪玩。咁跟住就哦，不如 book 间酒店去。 你住咗几多日话？ 一日啫， 住一晚。我觉得一晚好似太仓促喎。 我真系觉得仓促嘅。 起码可能三日两夜咁系好啲咧。 系啊，嗰阵时我哋都有谂过就住两晚，但系同其他，因为我又想佢开心啲啦，咁啊嗌埋其他屋企人去。咁所以咧就我自己一个人俾你两间房都几用嘅。咁跟住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就系我都谂住唔介意，跟住就问佢哋屋企人就话不如住两晚啦，我妈都想。咁跟住一个屋企人就话要翻屋企喂猫，唔得唔制。跟住之后另外嘅 唔系，有啲可以带埋宠物噶，我见到有啲朋友 啊，嗰间未得住，系、 哦、 啦。咁我 佢嗰间唔得， 系 啦。 同埋搵间得嘅咪得咯。 诶，同埋因为贪嗰间，我本来都揾咗噶，所以我嗰阵时都顺便揾咗俾 Kitty 睇。咁、啊、但系屋企人觉得嫌远，咁嗰一间近自己得嚟个感觉咧， 近屋企做乜嘢啫？ 佢哋拣嘅 香港有几远啊？远嘅。 佢谂住玩完之后都好快翻到屋企嘛。 跟住我拣嗰个屯门嘅，跟住之后因为我就硬系觉得不如远少少，因为我冇理由、 啊。我哋拣屯门嗰间啊？ 唔系屯门啊，大学啊，最后系啦。跟、啊、住因为我就喺度谂啦，我尖沙咀我一落楼下就已经人山人海咁。感觉唔似去旅行啊嘛，咁啊想好似郊区少少得嚟又靓啲嘅酒店啦，或者舒服啲啦，大家咁跟住屯门嗰间屋企人就话唔好啦，太远啦，不如你去沙田嗰间啦咁。咁跟住之后咧，本来都话 book 两日嘅，咁就因为有啲屋企人就想开工，即系要翻工啦，咁就所以就系放到一日假啫。咁另外屋企人就去喂猫，咁啊跟住同屋企人商量过之后，就不如算啦，住咗一日先。 系 咁，迟啲再有机会嘅，先再 book 啲远少少。 我觉得住一晚好无谓咯，咁你朝早几点 check in 啊？你、 欸、好彩嘅嗰阵时做紧优惠，而家冇呢个优惠啦。 唔系，但系而家都好多酒店系做紧呢个噶，即系佢就系谂住你都系唔请到咁多日假噶啦，就俾你可以早啲 check in 同埋迟啲 check out 咯。 系，但系最衰就系而家我头先所讲嗰间咧，我本来都想翻 check 嘅，但系跟住之后佢而家冇咗四点啦， 冇咗呢个， 冇咗啦， 可能真系多人去啦而家。 我日日放工翻屋企或者翻或者出嚟翻工嘅时候，见到至少嗰间好似唔使钱咁啊， 排晒队系嘛。 排到出公路，講下啫，講下啫。但係我會見到至少我八成燈真係開曬，即係佢唔係呃你。 唔係咁嗰間都我覺得 OK 嘅， 大冇理由咁多人啊。 係因為我覺得因為可能大家屈咗屋企屈得太耐啦。咁諗你好老實講，香港人真係唔係好多人屋企係好大地方啊嘛、 嗯嗯， 大部分都唔係都係細噶嘛。咁所以有時離開一下俾自己唞下氣咯。 同埋而家有好多佢哋嘅優惠真係好傻嘅。係 啊，我睇社交平台嗰啲朋友帶曬寵物去酒店嘅， 但係咧呢個我都睇咗好耐，即係由佢一出呢個優惠，即係佢有幾間都有噶嘛。 喂，你睇中嗰間好貴喎，七千幾喎，啱啱幫你睇過。 我已經有睇入，因為咧七千幾實在太貴啦。 已經係平咗㗎啦，係咪話我嗰日去過嗰間啊？ 係 啊 係啊， 嗰間真係好靚嘅嗰間。 唔得啊，呢個我真係唔得啊，已經呢排冇乜嘢做啦，最使咁多錢， 平咗啊，本來八千幾喎。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發現，即係雖然我都好想帶阿小豬去，但係咧其實如果帶咗佢去 station 嘅话咧，同喺我喺屋企嘅生活冇乜分别嘅， 因为你唔敢落街想照顾佢。 唔系，就算我要落街，我都系带住佢。咁我可以去得边啫？咁我都系即系落下街散下步，系啦，即系可能 cafe 坐下，即系我做唔到。 咁因为个窗外边个 view 唔同咯，个景唔同， 你 个人心情就唔同。 但系你 值 七千 几 啊？系 啊，嗰个 view 我觉得值。 一个人俾，因为佢加埋小猪唔会加钱。 因为我去。我去咗間酒店兩間房睇過，我覺得都好值嘅，係啊，佢都係 corner 位，啱啱 L 型無敵大玻璃望曬成個海嘅， 但可惜小豬又唔識欣賞，帶佢去。 係你唔好帶只狗，帶個人咯。 佢 都 係佢唔去嗰間啦，佢就係貪嗰間，係 啊， 帶寵物。 但係如果嗱，我唔帶啊小豬去，即係帶個人去啦，咁我唔使住，即係有呢個狗狗 package 嗰啲啦。咁、我又覺得啊，嗰陣時我睇咧。疫症嚴重咗嘅時候咧，佢就冇堂食啊嘛，咁、連佢包埋嗰啲dinner 啊或者早餐咧，佢都話送上嚟間 房 喎，咁又好似食緊外賣咁，我個感覺 覺得自己被隔離 緊，我都覺得自己被隔 離。你 叫 room service 咯， 唔係啊，佢就係意思就話佢叫咗上嚟，好似就係 即 係間房俾人隔離咗， 好似隔離咗咁樣。 唔係啊，我上次去我朋友住喺嗰度，我上去揾佢傾嘢，佢咪又叫嘢食啦，叫個司機出去買咗外賣，但係個酒店推住嘅餐車上嚟。 咪推曬啲碟俾我，咪好似叫緊 room service 咁咯。 不過其實我覺得都應該好似 Leo 咁唔同嘅，因為你對住個咁高嘅海景去食嘅， 大落地玻璃仲 L 型喎、 啊，可能仲正過你喺餐廳入面食。你餐廳 你餐廳邊有咁嘅俾你獨霸？ 係，就算有都可能叫你坐咗門口位。 哦，咁就真係淨係得個景咯。 你試過望住咁靚嘅景，唔著衫坐喺度食嘢未啊？ 我要唔著衫㗎， 裸食。咁可以試 下嘛？呢個真係正宗嘅裸體早餐就係咁解啦。但係就咁，我想話咧。我去到酒店咧，即系 Nana 可能好中意个景啦，但我自己咧就中意即系周围共嘅，即系我譬如中意去做下 gym 啊，或者去游下水啊。但系咧，即系始终我觉得都系有啲危险啊，系啊，系啊，所以又好似唔系好放心嘅情况底下咧，就会有啲犹豫咯。即系譬如如果有得去，即系。主要都是留在間房度咧，我又覺得啊、哎，好似又貴咗啲、嗯，即係冇其他活動配合。 咁其實你同我一樣自己一個住又唔係屋企好逼好多人，其實又唔係好需要呢個 staycation 啫，係咪？ 始終硬係你好似住酒店嘅時候，似放緊假嗰個感覺。 我唔覺得你仲要執嘢好鬼煩咯，點要拖個夾去㗎、欸？ 就係執嘢嗰陣時， 我哋帶護膚品都大鑊啦。 就係執嘢呢個行為咧，個感覺上面似去咗旅行，因為你又係要準備一啲嘢想去旅行。系咁讲嘛， 自己呃自己。 不过有啲真系，但系其实自己呃自己。 仲要一晚嗰啲，仲自己呃自己，搵自己笨啊！简直仲要俾钱喎，仲要俾钱啊！ 但系其实系真系唔同啲啊！你试一次你试完之后你就，我唔知乜形容俾你听啊！总之真系唔同。 但系你嗰次去有冇其他嘅活动先？即系除咗间房好舒服之外，有冇其他活动配合？即系譬如我楼下都有得踩下单车啊，定系或者有得做下 SPA 啊，定系点样噶？ 冇得 SPA 嘅，佢但系好得。意嘅，佢封咗個 SPA 個位置， 因為 SPA 有啲又停咗噶嘛。 SPA 好似有 SPA 有冇咧？我唔記得咗啦。但係泳池咧，佢有開放嘅。咁但係咧，佢係有個類似桑拿浴嘅物體喺個女廁入面。 哇！但係呢啲唔夠膽啦， 佢夠膽咩？ 佢封咗嘅，唔俾人入噶啦。咁跟住之後咧，佢 gym 房咧就都有開俾人嘅。 但係戴住口罩做咯。 係啦。咁跟住之後諗住去玩嘅，同埋就有諗過租單車。咁跟住之後咧，結果我哋就行過去啦。行到過去嘅時候就話：，不如唔好租單車啦，直接行過去科學園嗰邊啦。行到一半嘅時候，我姨就話：，哇，點解原來咁熱嘅咁辛苦嘅翻轉頭， 都係涼下氣啦。係 啊， 咁啊真係凍喺間房度， 即係覺得哇，好似攞苦嚟辛咁。跟住我哋就需要，都係冇留翻。 所以冇活動過係嘛？ 有，我哋行咗半次嘅科學園嗰條路先翻轉頭嘅。翻到去之後咧，就已經夠時間坐多陣間，就已經食 buffet 啦。係啊，跟住食 buffet 嘅時候咧， 我真係仲有 buffet 食嘅。你嗰 時 嗰次未有限聚令， 嗰陣有係啦，又 OK 嘅。跟住就食到十點幾嘅時候咧，就等個蛋糕上嚟。跟住之後就成班好似港女咁啦，全部啲屋企人咧 影相， 明明全部 唔係好似你哋係港女嚟㗎， 係啦啲中女中老 中港 係啦。跟住之後大家仲喺度諗，哇熄曬燈去睇住個夜景，佢影相哇好靚啊，影啲背影啊嗰啲啦。 其實影到 嘅，我舅父部機影到喎， 係啊， 係啊。跟住之後同埋就喺度玩鬥影夜景比賽啊，好小學雞啊嗰陣時， 但係靚嘅個夜景嗰度 好靚，原來比我想象中以外嘅靚嘅。跟住之後就睇曬所有嘢之後就瞓覺，跟住第二朝早起身食完早餐又瞓到四點鐘起身，跟住就走啦。但係的而且確係真係舒服，即係連我啲屋企人本來都覺得喂唔好咁嘥錢，唔好咁麻煩啦，又要就係頭先你哋所講又要執嘢，本來我舅父真係唔想去嘅，都覺得好似好 舅父都冇咩嘢執啦，係 啊， 係啦，佢真係冇嘢執嘅情況。 你話執條底褲啫，舅父咁都懶。 男人都要剃須啊，嗰啲乜嘢咧？ 使唔使啊？ 佢有埋個剃鬚刀嗰啲㗎， 係咯， 係啊，話曬嗰間都假假地都。 喂，男人通常都比我哋女人比女人少嘢嘅，係 啊。咁跟住之後咧，但係點知佢哋都上咗癮，佢哋之後啊一 check out 咋，你知唔知點啊？佢哋我哋有 group 㗎嘛，狂喺度 send 出，喂，不如我哋 book 呢間啊，呢間。 你阿叔同你阿嬸係咪你舅父啊？ 舅父， 你舅母同你舅母係咪嚟咗一個新地方，浪漫一夜，好新鮮啊！ 佢自己都估唔到， 你唔知咋。 之後就黐咗線咁，全屋企啲人咧就話喂，不如俾貴啲住海港嗰度，望住個海港嘅咁嗰啲，跟住哇，佢哋仲卓約過我啊！之後。 总裁，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外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别一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见，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记烦厌。 现在听紧的是 One Promise 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怀念晴朗的雨天》，相信很多人都怀念啊疫情之前的天气噶啦，咁啊，快啲可以，大家都可以去到旅行啦。敏感时刻同大家讲，拜拜。